啊，境界森罗万象啊，整个宇宙啊，这森罗万象虽然是有相，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画面，有相，我们看见这相能不能得到呢？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刹那生灭，我们还没有起心动念，它已经不存在了。看到是什么？念念相似的相续相，不是真的。所以现象不可得，不要被现象迷了。六道里的这种生，可惜就是他被相迷了。他认为相是真的，认为相是可以得到的。不知道相是假的，不知道相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执着相有生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这个烦恼的果报就是轮回。换一句话说，因为迷惑，因为无知，在假象里头起心动念，制造轮回，自信里头没有轮回。轮回是自己制造的，觉悟了，觉悟轮回就没有了。永嘉大师说得好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情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看电视，知道电视是假的，所以电视里的所有一切物象并不想据为己有。不会生起这个念头。什么时候你能看到现实的环境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跟电视完全相同，无二无别。在这上不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你就自在了，你就提升了，从凡夫提升为圣人。不再为诸法所迷，把一切诸法都放下，你就解脱了。这些诸法是制造轮回的，所以你把它放下了，轮回的因没有了，轮回的果就灭掉了。就是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大千就是六道轮回，大千世界，假的不是真的。真正切入这个境界，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假的，所以假的你很容易通过。这墙壁是假的，你能穿过，自由穿过。地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你可以从这边穿到那边。这佛菩萨的神通啊，佛菩萨神通我们个个都有， 不是他们的专利啊。啊，佛说的是真话。佛所具备的，我们也具备。佛能实现，我们不能实现，是因为佛把障碍全放下了，我们现在障碍一大堆，不肯放下。所以佛说，放下便是。啊，只要肯放下，便是。我们学佛要特别留意佛陀的表法，八相真道。做样子给我们看，看什么？放下了，他真放下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放下了，还见道场。见道场什么人还不放，没放下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。什么意思？彻底放下。见道场呢，成不了佛。为什么放不下了？这个东西是累赘呀。你看，你要管人，要管事，要管钱，什么都得管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什么都不管，没事。啊，他的工作就是教学，生活是示范。身教啊，讲经是言教，身行言教，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我们要把它看懂，把它看会。啊，修善是每个人都恳切希望。那么最大的善，无比殊胜的善，佛告诉我们，就是见佛。这个佛是谁？一定要清楚。这个佛不是外面的佛，是自信佛。啊，见自信佛才是真正的见佛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念佛度我啊，度是把它堵住，也就是断我的意思。经文只有四句， 时当念佛，戒断乎已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我缘。这句话了，都是佛苦口婆心的，从自信里头流出来，感人至深。啊，实实在在，老老实实跟你说，应当念佛。为什么念佛可以帮助下面三句？念佛可以戒断乎已，把信心找到了，念佛可以帮助你拔诸爱欲，你的菩提心现前。念佛可以度众恶缘，你的慈悲心出现了，啊，信心、愿心、念心都是信的了。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了，啊，让自信圆满的露出来。盖一尘渊海六字后面，实为佛门中最上尘埃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啊，啊，天天拜阿弥陀佛的像，拜释迦牟尼佛的像，不知道这一句佛号是佛恩中最上之恩，不知道。我们只知道念佛，不知道念佛是三业尽覆，这什么原因？我们迷惑了，我们粗心大意，对于经教没有认真细心地去体会，啊，等到一天体会到了，佛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为什么我们一遍一遍的读，一遍一遍的听，总是没有听出来，没有体会得到，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尽心不够，啊，就是印光法师常说的，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，啊，我们什么？我们连一分诚信都没有，所以天天念，念了几十年，百年了， 怎么知道本念？你想想你有多少妄想，你有多少杂念，就知道了。啊，今年的妄想比去年少了一半，你很好，你有进步。今年的妄想比去年的妄想好像不但没有减少，还增加了，那么你就白念了。怎么办？年岁大了，慢慢老了，啊，老了自己就会想到，我天天接近无常，这个时候真正忏悔心现前，真正畏惧的心现前，因为你不出轮回，堕三恶道的成分决定超过三善道，我替佛门做事，好，做得不如法了啊！不如法，换一句话说，不但没有功德了，惹来的罪过为什么这么说？佛的经教我没懂，我迷惑，是痴。佛教导我们没有去做，这是疏忽，没听懂是迷惑。我们用迷惑的心、疏忽的心来学佛，这就有罪过，让社会大众看到的佛教徒是这个样子。那大家看到你的行仪，把对佛教的信心丧失掉了，这就是罪呀。啊，不是说你做什么坏事啊，你让人对佛教有批评啊，不正的批评啊，影响大众，丧失信心，这个罪要承担。啊，如果你名利心重，那你就造严重的罪业了。啊，打着佛教的旗号，搞自己的名闻利养，啊，这个是三途罪业。啊，为什么我劝大家？天天要读经，天天要听讲，啊，就是破这两种迷惑，一种迷惑，一种疏忽。啊，我们都受过三皈依。有没有皈依呢？没有。依旧是站在烦恼习气这边，没有回到佛法， 所以皈依是假的。有名无实，明知故犯，你说你能没罪吗？啊，身口意三全入佛中，佛就是自性，这就是三业尽覆，这叫真正的皈依啊。我们没人懂啊，以为呢发个愿我就皈依了，皈依做不到。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依旧还是烦恼做主啊，烦恼是什么？我喜欢我不喜欢，他当家了啊，我喜欢的我要想尽方法得到他啊，占有他控制他，啊，支配他，有这么多年都在，这全在造业。为什么？他不知道万法皆空，他不知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，根本得不到。不但外面你得不到，自己身体得不到。啊，身体能不能叫他停止不衰老？做不到啊。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分分秒秒在变化。啊，一秒钟已经变化1600兆次，他不知道是假的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把真的当作假的。什么是真的？极乐世界是真的，你不相信你把它当假的。现在娑婆世界是假的，你把假的当作真的，你把真的当作假的，迷惑颠倒。越定越晓得，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一样都带不走。怎么样？放下。一切为弘扬正法，一切为利益众生，不为别的，别的事情不干，这个事情干。啊，那么下面告诉我们，行人不能确意，不敢勇猛之前为之会意，当知一根未断即是罪根。那这个标准我们念佛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确确实实是半信半疑。要是真心，你会把这个世间万缘放下了，一心念佛。啊，那我们要怎样念佛才能往生？现在念佛的方式很多，很杂，很乱。 啊，学哪个方法最好？我想来想去，学锅炉匠的方法最好。为什么？没有压力。啊，对贤老法师这个法门，他传的。啊，一方便观。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。啊，你不出门。每天功课很简单，郭炉匠不认识字，他不需要念经，他就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啊，老和尚教他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感觉过累了，你去躺一下休息去。啊，醒过来的时候接着就干，没有白天晚上，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他三年，也是预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啊，肯定他还有寿命，不要。这时间太苦，跟不走了。啊，走了之后还站三天，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。啊，站着往生，我们听说过，死了以后还站三天。大概就是锅炉匠一个人。所以这个底下说得好，若于真舍念佛，首须戒断惑疑，这句话太重要了。如果有怀疑，决定不能成就，要有坚定的信心啊！决定不可以怀疑啊！行人不能学习，他就不能够精进啊！所以在下头说，一根未断。就是最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疑的反面是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这个道是明心见性信心是明心见性的根源，是成佛道的基础。信心不容易啊，稍稍有一点怀疑，就把你的功德、你的修行呢，通通破坏掉了，你的烦恼习气就暴露出来。从哪里看出来？贪嗔痴慢啊，贪嗔痴慢疑的习气，暴露在表面，这是凡夫，这是搞六道生死现象，不是念佛人现象，念佛人没有啊，他一句佛号。能把烦恼习气压住，纵然有，他控制住了，不会发作。啊，还会发作，这人没有修养。 要原谅他，他的习气太重了啊，应该原谅。为什么？他没学过，没人教他啊。这就是经典上常讲的可怜悯者啊，应当原谅，好好照顾自己。下面说啊，口里的念佛还想学禅，还想学密，还想学别的法门，这就错了啊，杂修啊，它不是专修啊，专修才能得三昧，得三昧才能开悟。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是这么个传法，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如果搞错了，这一辈子精力时间都浪费了，到最后一事无成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叫我们依法不依人，佛教导我们坚定信心，即使释迦弥陀再来当面跟我说，我还有更好的方法，比这个更快速更稳当，我们现在磕头礼谢，谢谢佛的教诲，我还是依照经典的修行，这就对了。这个信心就是对经典产生信心的，对经典产生怀疑就完了。最可怕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疑心是大麻烦，有这个东西正信难生，不相信经典所说的，相信附体的，相信鬼神，这就是信愿有愧。郭楼匠的例子，修无法师的例子，黄忠昌的例子，刘淑清的例子，摆在我们眼前。啊，他们这些人都是依靠经典，绝不依靠灵媒，这个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叫我们要相信自己，要相信经教， 啊，要老实念去，一直念去，拼命念去，啊，直拼到死，花开见佛，悟无生人，就成佛了，叫大善。上面说明断疑念佛，下面呢又告诉我们，念佛就能断疑啊。这句话我们得多想想，为什么我们对经典怀疑，求教于灵媒啊，把通灵的人看得很重，把他们的话的时候啊，当作金玉良言，超过经典。就是经典没有念懂，没有念通达，才会有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对我们没好处。啊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谣言止于智者。啊，谣言每一个朝代都有，谁相信呢？无知的人相信，有智慧的人他不相信。啊，有智慧的人心是定的，没有智慧的人心是浮动的，摇摆不定。我们要明了，真正念佛，一心念佛，念到清净心现前，清净是真心的，虽然不是圆满的，少分的真心，它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六道众生全是勇往心啊，清净心先前是阿罗汉呢、啊，是辟支佛。他们用真心的，不用妄心。下面，念老给我们解释。愚痴少智，少智没有智慧，信则惑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读经太少了，听经也行，听得不多，没有修。智慧不开，那所以他心有怀疑，念佛除疑，疑情自断。啊，怎么念？一向专念，放下万缘。现在由专念，缘放不下，所以。念佛是还有杂念，把念佛的功德统统破掉了，所以这个经不能不听，不能不学，世间什么都假的。 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世间无论搞什么，最后脱离不了轮回。那么这就是一生所作所为，最后的成绩等于零。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一随身。多么悲哀呀！安乐集上说，若能常修念佛三昧，能除贪嗔痴，无闻现前过去未来，一切诸障悉皆除也。这是念佛的功德。我们念佛没有念到这个功德了，我们今天信心出了问题，念心也出了问题，念佛功夫同样出了问题。妄念多，佛念少，佛念压不住妄念，如果是这样的情形，我们不能不警惕。警惕什么呢？我们对于正宗的修学功夫不得了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来生决定是六道轮回，这一生当中修一点小善，来生能得人身就不错了。怕的是人身得不到，三途去了啊！一定要知道，修行念佛不如法了，妄想分别情执没有放下，起心动念依然是财色名利，处心积虑依然是损人利己，名其名为弘法。弘法的目的是为求世间的名利，是为这个不是真正为自己往生，不是为这个自己一样都没放下烦恼习气常常起现心，顺着自己意思的想控制，想占有，不合自己意思，希望远离，这烦恼啊，这不是智慧啊。智慧是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，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。这里判断起人很笨啊，愚痴啊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了。佛还是受了，佛还是好好教导他，最后他证阿罗汉果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你看到菩萨心肠，我没见到。啊，我见到的都是贪嗔痴慢疑的习气，啊，这都是我们自己要深深反省的。佛慈悲到极处，佛用什么来帮助我们？用教学。所以我们要把经文当作宝贝，啊，念佛有规矩，这个规矩就是戒律，根本的戒律就是三个根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没做到啊，没有人真修。所以根本有亏，这个义很难断。这十几年来我们提倡把三个根找回来，啊，真正把三个根奠定下来，经上讲的这些批评都有救。啊，大根大本就是孝敬。孝于父母，孝于祖宗，敬于佛陀，敬于师长，历代祖师，代代承传，这是我老师。有孝有敬，就有感应。啊，一生会遇到好老师。没有孝敬的心，这一生遇不到，遇到人家也不肯教你，也不理会你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 人在世间为什么活着？为欲望，这是凡夫啊！凡夫没有欲望，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佛不如是。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确确实实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放下错误的情执，回归自信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六道轮回这么苦，苦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贪。所以佛讲烦恼26个烦恼心所，把贪放在第一位，啊，贪跟恶鬼的相应，过分了，贪里头有杀，贪里面有道，就是无间地狱。啊，贪跟杀道非常容易结合。啊，自己想贪得，要把敌对的消灭掉，除掉。啊，那不是啥就是道。这个认识，爱欲不是好事。爱欲是六道轮回的根本，爱欲是一切众苦的根源。人迷在这里头，回不了头。我也决定不能干了。为什么？我也是三恶道的根本，所以称它做我愿。啊，你能够把我愿堵住了，不再造三恶业，你就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那应当怎么做人？我们就明白了，随缘妙用，我们今天随缘不能够妙用，妙用是不着相，随顺顺境善缘，不生贪爱，随顺 逆境过远，不生成慧。这样的人念佛决定的生净土。在圣经里面想控制，想占有，想支配，在逆境恶缘里面生怨恨，生报复的念头，这都叫造业。自己起心动念是恶业，感三途果报，还给人结冤仇，结下的冤仇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麻烦可大了。凡夫不知道，佛看得很清楚。往往是小事情惹起很大的愤怒，结下很深的怨恨，要报好多事，而且果报是一次比一次凄惨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到最后全到无间地狱去了。那么修佛的人还有个善因，这个善因是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，必须等到再遇到佛法能接受了，能相信了，佛菩萨才能帮助你，帮助你把这个结解开。这个时候你发心修行，若是遇到净土宗，你能往生；遇不到净土宗，六道的时间还很长。这是事实真相。不能不知道啊！非常恐怖、可怕的现象。读《太上感应篇》，暗示全书，文昌帝君应之文。你就明白了啊！业障深重的人，像这些书，真的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念上一千遍会觉悟，会回头。否则话，念是念，回不了头。为什么？习气太深，一遍两遍